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，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的部分内容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欣赏根据德国剧作家沃尔夫的剧本《马门教授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昨天我们欣赏了《骆驼祥子》的第一部分。失去了土地与父母的祥子，18岁就来到北平城里讨生活。他把拉人力车当成了自己的职业，他能吃苦，待人实在，最重要的是他有梦想，梦想就是有一辆自己的人力车，当一个高等的车夫。小说写的就是他的梦想破灭的过程。下面我们继续欣赏这部小说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2-3个星期的功夫，他把腿溜出来了。他晓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，跑法是车夫的能力与资格的证据。那撇着脚像一对蒲扇在地上扇呼的，无疑是刚从乡间上来的新手。那头低得很深，双脚蹭地，跑和走的速度差不多，而颇有跑的表示的是那些50岁以上的老者们。那经验十足而没什么力气的却另有一种方法，胸向内涵，度数很深，腿抬得很高，一走一探头，这样他们就带出跑得很用力的样子，而在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快。他们仗着做派去维持自己的尊严。祥子当然绝不采取这几种姿势，他的腿长不大，腰力非常的稳，跑起来没有多少响声，步步都有些伸缩，车把不动，使座儿觉得安全舒服。说站住，不论在跑得多么快的时候，大脚在地上轻蹭两蹭就站住了，他的力气似乎能达到车的各部分，脊背微俯，双手松松拢住车把，他活动利落准确，看不出急促而跑得很快，快而没有危险，就是在拉包车的里面，这也算很名贵的。他换了新车，从一换车那天他就打听明白了，像他拎的那辆工字软，铜活地道，雨布大帘，双灯，细薄大铜喇叭，值100出头。若是漆工与铜活含糊一点呢，100元便可以打住。大概的说吧，他只要有100块钱就能弄一辆车。猛然一想，一天要是能剩一脚的话，100元就是1000天，1000天把1000天堆到一块儿，他似乎算不过来这该有多么远。但是他下了决心，1000天10000天也好，他得买车。第一步他应当，他想好了去拉包车，遇上交际多饭局多的主，平均一月有上10来个饭局，他就可以白捞2-3块的车饭钱，再加上他每月再省出个块八角的，也许是3头5块的，一年就能省起50-60块，这样他的希望就更进变多多了。他不吃烟，不喝酒，不赌钱，没有任何嗜好，没有家庭的累赘，只要他自己肯咬牙，事儿就没有个不成。他对自己起下了誓，1年半的功夫，他祥子非打成自己的车不可，是现打的，不要旧车见过新的。 他真拉上了包月，可是事实并不完全帮助希望。 不错，他确实咬了牙，但是到了一年半，他并没有还上那个愿。包车确实拉上了，而且谨慎小心地看着事情。不幸，世上的事并不是一面的，他自管小心他的，东家并不因此就不辞他，不定是三两个月，还是十天八天，吹了，他得另去找事。自然，他得一边找事，还一边拉散座，骑马找马，他不能闲起来。在这种时节，他常常闹错，他还强打着精神，不专为混一天的脚骨，而要继续着积蓄买车的钱。可是强打精神永远不是件妥当的事，拉起车来，他不能专心一致地跑，好像老想着些什么，越想便越害怕，越气不平。假若老这么下去，几时才能买上车呢？为什么这样呢？难道自己还算是个不要强的？在这么乱想的时候，他忘了素日的谨慎，皮轮子上了碎铜烂瓷片，放了炮，只好收车。更严重一些的，有时候碰了行人，甚至有一次因急于挤过去而把车轴盖碰丢了。设若他是拉着包车，这些错绝不能发生。一撂下了事儿，他心中不痛快，便有点愣头磕脑的。碰坏了车，自然要赔钱，这更使他焦躁，火上加了油。为怕惹出更大的祸，他有时候傲睡一整天，甚至极致睁开眼，一天的功夫已白白过去。他又后悔自恨，还有呢，在这种时期，他越急便越自苦，吃喝越没规则。他以为自己是铁做的，可是感情他也会病，病了他舍不得花钱去买药，自己硬挺着，结果病越来越重，不但得买药，而且得一气儿休息好几天。这些个困难使他更咬牙努力，可是买车的钱数一点儿不因此而加快的凑足。整整的三年，他凑足了100块钱。他不能再等了，原来的计划是买辆最完全、最新式、最可心的车，现在只好按着100块钱说了，不能再等。万一出点什么事，再丢失几块呢？恰巧有辆刚打好的车，跟他所期望的车差不甚多，本来值100多，可是因为定钱放弃了，车铺愿意少要一点。祥子的脸通红，手哆嗦着拍出96块钱来。我要这辆车。铺主打算挤到个整数，说了不知多少话，把他的车拉出去又拉进来，支开棚子又放下，按按喇叭，每一个动作都伴着一大串最好的形容词，最后还在钢轮条上踢了两脚。听听声吧，铃铛似的，拉去吧，你就是把车拉碎了，要是钢条软了一根，你拿回来把它摔在我脸上，100块，少一分咱们吹。祥子把钱又数了一遍。我要这辆车，96。摊主知道是遇见了一个心眼的人，看着钱，看看祥子，叹了口气，交个朋友，车算你的了，保6个月，除非你把大箱碰碎，我都白给修理，保单拿着。 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，揣起保单，拉起车，几乎要哭出来。拉到个僻静地方，细细端详自己的车，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脸，越看越可爱，就是那不尽合自己的理想的地方也都可以原谅了，因为已经是自己的车了。把车看得似乎暂时可以休息会儿了，他坐在了水簸箕的新脚垫上，看着车把上的发亮的黄铜喇叭。他忽然想起来，今年是22岁，因为父母死得早，他忘了生日是在哪一天。自从到城里来，他没过过一个生日。好吧，今天买上了新车，就算是生日吧。人的也是车的，好记。而且车既是自己的心血，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把人与车算在一块儿的地方。怎样过这个双寿呢？祥子有主意，头一个买卖必须拉个穿得体面的人，绝对不能是个女的，最好是拉到前门，其次是东安市场。拉到了，他应当在最好的饭摊上吃顿饭，如热烧饼加爆羊肉之类的东西。吃完有好买卖呢，就再拉一两个，没有呢，就收车。这是生日， 自从有了这辆车，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儿了。拉包月也好，拉散座也好，他天天用不着为车份着急，拉多少钱全都是自己的，心里舒服，对人就更和气，买卖也就更顺心。拉了半年，他的希望更大了。照这样下去，干上二年，至多二年，他就又可以买辆车，一辆两辆，他也可以开车厂子了。可是，希望多半落空，祥子的也非例外。 因为高兴，胆子也就大起来。自从买了车，祥子跑得更快了。自己的车当然格外小心，可是他看着自己，再看看自己的车，就觉得有些不是味儿。倘若不快跑的话，他自己自从到城里来，又长高了一寸多。他自己觉出来，仿佛还得往高里长呢。不错，他的皮肤与模样都更硬棒与固定了一些，而且上唇已经有了小小的胡子，可是他以为还应当再长高一些。当他走到个小屋门或街门，而必须大低头才能进去的时候，他虽不说什么，可是心中暗自欢喜，因为他已经是这么高大，而觉得还正在发长。他似乎既是个成人，又是个孩子，非常有趣。这么大的人，拉上那么美的车，他自己的车，弓子软得颤悠颤悠的，连车把都微微的动弹，车厢是那么亮，垫子是那么白，喇叭是那么响，跑得不快怎么能对得起自己呢？怎么能对得起那辆车呢？这一点不是虚荣心，而似乎是一种责任。飞快跑，飞快不足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车的优美。那辆车也真是可爱，拉过了半年来的，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。祥子的一扭腰，一蹲腿，或者一直脊背，他都就马上应和着，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。他与他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，赶上遇到地平人少的地方，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，微微轻响的皮轮像阵利索的小风似的催着他跑，飞快而平稳。拉到了地点，祥子的衣裤都拧出汗来，哗哗的，像从水盆里捞出来的。他感到疲乏，可是很痛快的，值得骄傲的一种疲乏，就如同骑着名马跑了几十里那样。假若胆壮不就是大意？祥子在放胆跑的时候可并不大意，不快跑若是对不起人，快跑而碰伤了车便对不起自己。车是他的命，他知道怎样的小心。小心与大胆放在一处，他便越来越能自信。他深信自己与车都是铁做的。 好了，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我们就欣赏到这里。老舍之所以能把祥子的心理写得如此深刻生动，与他出身社会底层，了解生活中的人力车夫有密切关系。而且老舍对造成祥子悲剧的社会原因有深入思考，所以从这部小说中我们能了解到20世纪中国社会曾经有过的浸满血泪的一页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欣赏根据德国剧作家沃尔夫的剧本《马门教授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《马门教授》是一部政治性较强的作品，戏剧冲突围绕犹太外科医生马门洛克教授展开，有两条情节线索：一是他与助理医生纳粹分子希尔巴赫之间的矛盾冲突；二是和他的儿子共产党员罗尔夫之间的矛盾冲突。马门教授企图在两种政治势力斗争中去寻找第三条路，让我们看看他的结局如何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1932年的德国，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上台的前夕，在一个外科的医院里，医生和护士们忙着做手术准备工作。这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外科医院，院长是远近闻名的外科专家马门洛克教授。